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钱真果然过了一天就主动联系了新建，不过是在晚上九点多的时候，两个人约了时间和见面的地方，然后新建跑去宿舍把傅哲拉了起来，对方刚睡下就被拽起来，导致了一脸的欲求不满。开车的时候，新建从倒车镜里看着傅哲的表情就一直在乐。 你这样就跟我虐待你了似的，衣服都没穿好。 你以为你没有？ 没好气地甩回去一句话，傅哲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懒洋洋地把衣服扣好，然后头一歪横躺在后座上又开始睡。新建赶在红灯之前使劲踩了一脚刹车，差点把傅哲从座位上甩下去。 我操，你疯了，会不会开车？ 晕头转向地坐起来扶着车门上的扶手，傅哲的脸色有点发白地瞪着新建，前面作为司机的人只是笑了笑。 不困了吧？ 说的傅志恨不得抓起什么东西直接砸到新建那张无比欠抽的脸上。地点是钱真选的，在一家挺偏僻的茶座。新建他们到的时候，钱真已经在等了，看见了两人招了下手，走过去新建左右看了一眼。 庄一伟没来？ 本来以为他俩必然是一起的，对他的话钱真的脸色沉了沉。 那种小人是不会掺和进来的，若是同一战线又怎么会去我当暗室？他庄一伟还在刑侦大队。 新建没接话，只是依言坐下。傅志缩在里面，热茶搞得他眼睛上蒙了一层水雾，他摘下来拿旁边的餐巾纸一直在擦眼镜。钱真没太多时间，也就没再浪费时间寒暄。 是谁让你们负责这个案子的？ 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你。 新建也没兜圈子，钱真怔了一下有点不满，他来回看了新建半天，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，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。 吴世国这个案子本来是我们。 话才说了一句就觉得有点不对，钱真皱了皱眉换了个人称。 我和庄一伟一起接的案，但是取证的过程就很艰难，被害人身上明明最初检验到了巫世国的精液，但是后面鉴定所声称鉴定品受到了污染，鉴定结果作废，但是那时候被害人尸体都火化了，还怎么再鉴定？我们当时想了无数的办法，几次返回案发现场，好不容易证据搜全了，人证出车祸死了。余波一开始公认是他跟巫世国两个人一起犯的案，到了法庭上又翻供说是自己开车撞死的被害人，巫世国并没有参与到实施过程。 说到这里钱真捶了一下桌子。 我操，最后竟然判了个无作为，然后我就被调离了刑侦队。 新建听完了没有立刻接话，而是想起了之前他去见处长的时候老处长留给他的几句话。 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，也告诉不了你什么，这个案子你用心去查，但是尽力就行，不要太勉强。没人能提供给你实质性的帮助，纯粹得靠你自己。 很明显，这案子里涉及到了很多的人，但是这些人不能露出台面。作为检察官来说，其实工作内容真正复杂的不在于梳理案情，而是在于你要怎么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中拿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。电视中所演的桥段不过是编剧们的异想天开，现实远没有邪不胜正这四个字如此的简单美好。喝了口茶，新建长出了一口气。 就是说这案子没什么可以挖掘的新证据了？ 有。 钱真的态度倒是挺坚决。 但是需要靠你们自己去找，我现在有心也使不上什么力，至于庄一伟压根就不需要考虑。 傅志听了钱真的话朝旁边的新建看了一眼， 后者刚巧也转过头来看他，两人视线一撞，交换了一下又分开。见过钱真的第二天，傅志去了鉴定所，他得搞清楚到底为什么当年的鉴证结果会被推翻为无效，而新建拿到了正常的手续，又去了一趟良乡监狱。这次他终于见到了余波，看见他的时候，新建倒是有点想明白了为什么他会在法庭上翻供。理论上他看见的余波应该是比平时要强些，第一次没见到人，监狱肯定会有所准备，今天好歹他是穿了件半新的衣服，脸上有伤，但是起码还算干净，整个人哆哆嗦嗦的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坐在讯问席上的时候双手还一直在打颤。 余波， 新建叫了一声，面前的男人抬起头，眼底除了恐惧就是逃避的消沉，几乎没有什么焦距，看着新建的眼神十分的茫然。 余波，你认不认识吴世国？ 认识。 你还记不记得前年三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那天我跟吴世国两个人出去吃饭，结束的时候路过路边的一个超市，看见被害人从里面走出来，我当时喝多了，就想上去跟他玩玩，他不肯，我就强奸了他，后来我怕他报警，就上车开车撞他，觉得他死了，一害怕我就跑了。 整个叙述的过程平板呆滞，如同在念一篇已经烂熟于心的稿子。新建皱了下眉， 那当时吴世国在做什么？ 我当时太紧张没注意。 那辆你用来撞被害人的车呢？ 我后来开车去了修车厂，重新喷漆换零件，给处理了。 在哪个修车厂？ 余波抬起头，有点不知所措。 我想不起来了。 被害人当时穿的什么衣服？ 我忘了。 在那之后，新建问的所有细节问题，余波的回答都是不记得、忘了，或者当时没注意。这种讯问其实并不少见，应该说其实挺常见的。合上卷宗，新建看着余波。 余波，你会被判15年或者更多。 听到15年，余波惊恐地抬头看着新建，眼底深深的全是恐惧。这地方仅仅是这一年多已经快要让他崩溃了，不要想过个15年或者更久，他一定会死在里面，而且死得无比痛苦。 你这种主动交代得不到任何的宽大处理，只是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刑罚。余波，你考虑清楚。 没有坐过牢的人不会知道那里边的日子有多痛苦。无论余波当初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理由翻供，时到今日总该有些其他的考虑。果然，余波闻言低头沉默了很久，他浑身都在发抖，嘴唇抖得像高频的震动仪，然后他很慢地抬起头。 检察官同志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 那声音很沙哑，带了点歇斯底里的味道，眼泪混着脸上的伤口狰狞而下，余波抱头痛哭。新建看着他哭，一时分不清楚心头的头绪。他见过太多因为悔恨而流泪的犯人，却每一次看到这种眼泪都觉得心情很复杂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犯罪之后总是难免要付出代价，当时能逞一时之快，事到临头却无法承受应有的后果。讯问室的房间本来就很窄小，这哭声回音照在里面显得更刺耳。新建等了一会儿，又问了一次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吴世国到底有没有参与强奸杀人？ 余波哭得满脸泪水地抬起头，哽咽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惨白着脸摇摇头。 没有。 新建站起来就走，身后是余波挣扎着站起来，抓住栏杆拼命晃动的哀嚎。 我没杀人，那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是冤枉的， 我不要坐牢，人不是我杀的。 一声比一声凄厉，